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最近就睇准呢个美国 Donald Trump 向哈佛大学呢个左岩啊嘅学府开火，就咧声称为驱逐咧超过1300多嘅中国留学生啊，就话取消佢哋国际签证。啊！留學簽證，另外仲有咧，其實係7000多人啊，總共咁咧就如獲至寶啦！就中國香港科技大學即刻話佢哋面試啊，係即刻可以過嚟咧，係取錄取。之但係咧，中國嘅南方週末咧，呢個刊物咧就另唱高調，佢話清華北大係唔會實行同樣嘅面試優惠，話知你哈佛定係耶魯，你唔係大曬嚇。就唔係直接係可以咧，係轉校過嚟嘅。嗱，反而點解中國政府啊，嚇嗰啲高等學府啊，係咪反而冷靜過中國香港特區咧？咁相信咧都係呢幾年啊，香港咧係經歷未曾試過啊嗰種蕭條同埋凄慘。咁啊，日日夜夜俾個特區政府聽，喺度咧洗腦話搶人才啊，嚇要咧吸引尖子啊。左有高才通，右有尖子油啊，等等咧，我谂连嗰啲学校咧，嗰啲校长都洗晒脑，再加埋咧，好不幸最近系受到小红书穷游啊，吓呢啲叫特种兵团咧，系大举侵略，亦都咧系令到香港嘅饮食界同埋各方面咧系极之不满，就话呢啲咧穷客咧要唔要都罢。所以咧，我哋睇呢個深層嘅分析，點解香港啲科技大學咁猴急咧？就算你係校長啊、學者啊咁咧，喺一個而家香港特區一個咁嘅時空經濟政治嘅結界裏邊咧，可能嗰個思考力都受影響。咁啊，但係咧就係嚇一海之隔嘅新加坡，唔知點解近兩個禮拜咧，嗰度嘅學者咧係開始咧。是隐隐约约咧，好似有系统咁唱衰香港。计啊，呢个咧主管经济啊，喺呢个新加坡国立大学嘅李光耀嗰个政策研究院嗰度咧，系做教授，亦都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啊嘅叶秀亮博士，定性香港嘅经济仲有10年咧系行衰运，同埋嗰啲楼价仲会跌多几成之外，又有一个新加坡嘅学者啊，呢个女学者咧。佢咧係喺南洋理工大學啊，出任高級講師啦。啲全部咧，即係拍得住科技大學前經濟學教授雷鼎明啊，全部係非常之咧係有 standing 啊。呢位黃敬賢女教授啊，新加坡10年前咧就已經咧係排斥呢個所謂嘅窮遊，而咧係推進呢個叫高端旅遊。而啊呢一位教授黃教授咧係嚴正指出。追求旅遊收益就唔係旅遊客量，係新加坡咧一早已經認識到嘅常識，所以新加坡咧係對於旅遊嚟講一路行高端概念。嗱，呢個咧兜巴咧就刮落去香港特區政府某啲官員嗰度啊，因為咧我成日都引用英文呢一句諺語叫 beggars can be no choosers， 即係呢句英文嘅成語咧比較坦率啲嘅刻薄啲。他說乞衣呢是無權奄尖選擇的，那你現在中國香港特區在這樣的山窮水盡，老老實實除了窮遊小紅書亦都沒得選，因為你不是新加坡，是吧？那這位呢黃教授呢就說新加坡政府呢多年以來你看人家怎樣推動醫療旅遊、會議旅遊，吸引高端遊客，近年呢是搶攻這個叫養生旅遊市場，吸引健康一族嚟新加坡享受生活。佢话咧，新加坡政府咧贴近国际趋势、国际脉搏，早就已经规划10年或者更长为单位咧，透过明确独特嘅市场定位，凸显新加坡同他国嘅差异。旅游局呢个讲紧新加坡啊，近年嘅品牌理念就推出叫 Passion Made Possible， 同埋咧叫 Made in Singapore。佢话咧系市场推广上。新加坡點嘅旅遊啊，係做富貴客、專業客、高端客咧， 就是呢这个叫 textbook example， 是可以进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教科书。换言之，王教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不点名地说邻近这些呢一度自称是国际经贸城市，在这里吹谷呢穷游，并且那些官员说穷游有什么不对啊，为什么你要歧视啊，今天他穷啫，他朝富贵那又怎样啊。那在这位王教授这位新加坡的学者眼中，这种这样的论点是相当之幼稚可笑的，是吧？嗱，我举个例来讲，你就可以推翻这种很荒谬的逻辑。你现在科技大学都懂得专争高端，那些哈佛大学的留学生，是不是？那如果用陈国基司长那只，叫你香港人不要白鸽眼，是不是？啊，不要看小穷人。那你香港的科技大学为什么你不走去中国黄土高原啊、西北那些或者是西南贵州嗰啲地方，专格招收嗰啲26个字母都未识齐嘅中学毕业生入嚟读大一咧？吓，佢今日唔识字啫，或者喺度夹硬读上去，你俾个学位佢翻翻去大陆啊，识得几个高官啊，系做咗土豪上市公司主席嗰阵时啊，20年后捐翻啊50亿俾你科大或者港大咧，系咪啊？呢个逻辑咪一样成立？啊，咁如果你话唔系，而家啲穷游唔紧要啊，将来佢会发达啊，喺里边有几多个会发达啊？等佢发咗达先至落嚟咯，系咪啊？吓，咁呢个穷游穷嘅游客同穷而且唔合格嘅学生，请问有咩分别咧？系咪？你点解你唔走去粤北啊、贵州啊，专门招收嗰啲小学毕业生啊，系落嚟香港读书咧？而个逻辑就系、是、你唔好睇少小学毕业生啊！他虽然没有读中学，但仍然可以读大学的。因为李嘉诚那时都是小学毕业的。所以不要看少 小学程度的人。这个世界如果有陈国基那种逻辑、这个呢科技大学就不会扑到只是懂走去招揽这个哈佛大学啦，美国很多野鸡的。那里都随时很多都执笠的。那你不争住要是吧，那现在就由新加坡的学者告诉你听咯，是吧。你喺度搞嗰啲咩亚洲城市之都咧？新加坡呢位王教授话咧，系以品牌理念嚟讲，系较为逊色啦。佢讲得客气，即系话你品牌理念唔合格咁解，系嘛？佢话你香港咧成日用城市攞嚟招揽，同其他举办城市嘅城市咧系重叠啊。换言之，你唔好同我新加坡争生意。我新加坡搞呢啲咧高端旅游，我有我嘅会议展览中心。因为我新加坡是西方文明国家集团的一份子，正是讲三年前对付这个所谓的新冠病毒，我新加坡是绝对不行你中国香港的动态清零，我们是与病毒共存，全世界都看到新加坡的政策跟美国、英国、欧洲一样，他开的会议展览中心就吸引到西方的高端客来开会咯。你中国香港特区样样都同大陆行埋一齐，咁你咪吸引唔到高端咯。慢慢咧，你咪将鸡蛋放喺同一个篮里边咯，系咪？好啦，咁啊，王教授咧，从此话里有骨咁讲，佢话新加坡政府系追求嘅旅游咧，系喺个国家个比例嗰度咧，系某一个国家不能够占整体游客啊超过20%。避免过分单依赖咧单一市场，所以王教授话俾你听，今年3月最新新加坡嘅旅客就系咧个旅游数字咧，新加坡咧系整体嚟讲咧，中国大陆咧只系得18.7%，即系话最好唔好超过20%。俾翻啲份额俾日本、韩国，甚至邻近嘅泰国或者马来西亚、美国、欧洲，唔好全部背靠大陆。唔好全部啊！嗰、那个旅游市场咧系靠晒大陆游客。如果唔系，阿王教授认为系嘛？你咧系依赖单一市场，呢、這个单一市场一入乜冬瓜豆腐，你跟住佢死啊！唔使王教授咁讲咧，我哋3年前已经咧系研究过阿董声嗰句：中国好啊，香港好啊，香港又好啊，中国又好啊。话呢句说话之不合逻辑，万一中国唔好咧？不过在董先生那时爱国爱港的脑海里面，中国永远不会不好的，中国一定会好好好好好好好， 蒸蒸日上上上上落去，而家咧系铁达尼号撞冰山，而家人哋新加坡一个南洋理工大学都唔系国立大学，话俾你听，你依赖单一中国市场，你系会死梗。嗱，你睇而家新加坡唔超过两成，呢、这个简短嘅道理，当你三年前啊，李家超嗰阵时带团去新加坡嗰阵时，见啊李显龙啊，李显龙有冇话俾你听？你有冇问喂？你新加坡对于旅游啊，嗰个比例、那个分配系点咧？吓、啊，你会唔会觉得我哋而家香港依赖晒大陆啊？小红书又好啊，啊大陆嘅嗰啲咩尖子人才啊、投资移民啊，全部都依赖一个国家，会唔会有风险咧？你同阿李显龙坐喺度一齐食饭嘅时候，饮完嗰个汤系嘛？嗰、那个主菜未上嚟，你可以偷偷地问下佢点个点睇啊？系嘛？你而家搞到咁样，小红书穷游咧？是变咗香港一个穷游港，而家新加坡呢个教授话俾你听，咁样唔 work 咯，系咪啊，鲍生？ 嗱，当然啦，等于我哋上一集风云谷咧，讲到有关于呢个旅游嘅问题咧，其实是一个常识嚟嘅。嗱，因为咧，特区政府系自掌嘴巴，因为如果你系推行一个叫高财通嘅计划咧，呢三个字已经代表咗你系有选择嘅，选择咩咧？选择叫高同埋财。高即是说高收入或者高学历，财即是人才或者钱财。咁既然你有高财通呢个咁嘅项目，你已经定咗位，你係有选择性地去接收一啲高价值嘅人嚟香港发展㗎嘛。咁既然係咁，点解旅客你就完全係唔用呢个方向呢？係话穷游都冇问题嘅，佢买支水都系推动经济嘅。如果用呢个理论啦，咁呢个世界就唔需要有高财通啦，特区政府亦都唔需要花钱啊，花行政手段去进行啦。呢个系你自己长自己嘴巴嘛，系嘛？即系你举个哈佛嘅例子好好啦。如果你要接收哈佛嘅尖子或者叫做转校生嘅时候，咁既然系咁，你唔使啦。咁你既然任何嘅中国大陆啊嘅留学生或者巴基斯坦大学啊，呢个唔知肯亚大学啊嗰啲，你都可以接收噶啦。咁你唔需要选择系哈佛嚟做转校啊嘛。咁既然你有选择嘅，咁即系话其实你系挑剔噶啦，你唔好斗气啦呢样嘢。嗱，仲有嗱，你针对阿黄教授咧，佢篇访问香港零一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细节，我哋要留意，就系、是、黄教授讲嘅嘢唔系斋吹，佢系有 KPI 嘅、KPI 即系话咧，佢系有数字嘅，有一个量化嘅。嗱，因为佢定位咧，佢话新加坡定位系一个 MICE 嘅呢个旅游发展。咁簡單而言之就係會議、獎勵旅遊、大型啊會議同埋展覽，嗱呢幾樣嘢大家都會清楚。但我想提一提咧，特別係呢個 incentive， 即係 I 啊，佢就係針對咧，譬如話某啲公司咧獎勵員工每年嘅周年旅行啦，或者啲高業績嘅人士咧，就會可以招待佢去旅行。咁呢樣嘢咧，香港係從來冇提過，亦都香港唔會成為咗呢個 I 嘅一個目的地。咁佢里面举例举出呢个数字啊，佢话根据国际大会和会议协会，呢个系国际嘅官方组织，去年发表2023年全球 MICE 嘅活动排行榜，新加坡系举行咗152场活动，仅次于156场嘅巴黎。嗱，佢用全世界嘅花都巴黎做比较，佢哋仅次于巴黎，即系排第二嘅，喺亚太区第一位。香港是什么呢？是以51场一，即是它排名33，全世界亚太区是第八。这个 KPI 呢，即是告诉你知，新加坡是远远抛离香港。香港举的例子，譬如说那些城市之都，盂兰节它都当是一个城市，那就被它兜巴刮了。因为这样不是属于一个国际的 MICE 的活动。盂兰节是你自己在这里打飞机，自己在香港里面呢啊要叫做庆祝烧衣纸，你就当系一件盛事咧。呢啲系贻笑大方嘅。所以嗱，黄教授咧，佢我觉得重点系佢提出一个具体嘅数据。嗱，呢啲特区政府我唔知佢学唔学到，定系故意唔理啦。就因为你点样吹嘅时候咧，你一定要符合一个国际嘅 KPI， 你先至可以叫做咧系证实到你嗰个活动系搞得成功。而且阿黄教授亦都举咗一个好具体嘅例子，佢话咧喺四月初咧。新加坡的圣淘沙就举办了个游艇展，有70多艘游艇、名标、跑车，过万名业界人士参加。大家都知道啦，游艇这些是富豪的玩意， 不是尋常人可以負擔得起，而且最重要的是遊艇附帶不是只是飲飲食食，因為名錶啦、名車啦，同埋咧好多嘅我哋叫 luxury 嘅呢啲享受咧，譬如酒啦、酒店啦、度假村啦，全部都會咧同呢個遊艇咧係掛鈎嘅，所以佢帶嚟嘅經濟效益咧係連鎖性嘅，佢唔係窮遊飲完一支水之後咧就冇噶啦，所以你嗰個項目咧本身啊係要帶有一種我哋叫做增長性或者係關聯性嘅項目，你唔係淨係咧做一件盂蘭節咁咧就盂蘭節燒完衣紙大家就散水。游艇展其实香港是很有资格去做。我以前认识一些香港的业界人士呢，在香港都有搞过这类的游艇展。当时呢都吸引了很多的其他名标啊跑车的参加。因为我的电视剧呢当时是要这些游艇的老板呢去sponsor, 所以才拍得成。所以我都曾经呢去观摩过啊，见到衣香鬓影，但是大家讲的这些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咁所以其實阿黃教授舉嘅例子咧，我覺得係值得大家去睇下，值得大家咧作為一個參考。啊，特區嘅政府咧，佢自己喺度齋吹城市之都咧，佢裏面嘅項目咧，其實攞唔到上大台，亦都唔屬於個國際嘅 MICE 嘅標準咯，陶生。 本來咧，香港咧自稱嘅地理環境優越啦，係華南嘅一個唯一嘅深水港啦，係有維港啦，有深灣啦。啊！佢有呢個皇家遊艇會啦，亦都有深灣遊艇會啦。喺西貢嗰處咧，亦都有無數遊艇泊住啦。就從來未見過特區咧係搞一個國際遊艇展啦。啊！呢個頭啖湯啊，都俾呢個新加坡搶咗。新加坡個海港邊度有香港嘅周圍？你睇，尤其係呢個香港東邊嗰啲西貢半島啊，嗰啲港灣啊，連同清水灣啊、塔門啊，嗰度啲水咁靚咧。新加坡只不过望嚟望呢个圣淘沙下面咧就系得个马六甲海峡，佢又冇乜嘢咧，一个适宜游艇停泊嘅。咁人而地咧，而家变成一个远东嘅摩纳哥。咁你去过摩纳哥嘅国际游艇节未咧？嗰度除咗世界级嘅富豪啊，将只游艇摆嚟呢度 show off 咧，你仲会远远话对面嗰一只系史提芬史匹堡嘅。嗱呢度嗰一只咧系长咧。是140亿公尺咧，嗰只咧系呢个北非特嘅。啊，另外咧嗰、那个大明星啊，叫做阿 Johnny Depp 啊，最近都有只新船落水，就系、是、意大利厂嗰度做嘅。嗱、啊，呢啲咧你一去到一个国际游艇节咧，你就会听到好多卖游艇嘅经纪啊，喺周围话俾你听啲新闻，然后咧啊揸住杯香槟喺呢个阳光嘅甲板上边。你是会 build up 到一个很强的 networking 的，因为这些全球第一流的富豪不是第二流，除了荷里活的制片家，还有是美国这个直谷贝索斯，又或者不用贝索斯本人，贝索斯下面的 CEO 已经跟他搞定了，还有上面有些直升机，这些呢就不是你那些两送饭这个层次呢是能够想得到。这个世界不是教你白鸽眼，对不住。香港科技大学只是懂抢哈佛大学那些排泄出来的学生，他就是带头白鸽眼，是不是？不会，他不会请，会不会揀其他的嘛，他是揀哈佛的嘛。现在新加坡你看这位黄教授告诉你，现在人家那个大陆话斋叫做品位。已经高到咧，你系冇办法追。香港咧就试过一场国际盛事嘅，就世贸喺香港会展嗰度咧系开国际年会咯。嗰阵时啊，有一只韩龙啊，系嘛，咪走咗嚟香港喺龙和道会展中心同啲警察冲突嘅。其实呢个咁嘅环境，呢个画面咧，先至系印证到你香港真正系一个多元、自由、有人权嘅社会。你俾嗰啲韓龍咧，係走嚟咧，係抗議佢哋反全球化，話世貿組織咧搞到佢哋嘅農業咧係冇飯食，你咪有佢喺度抗議咯。之但係你睇嗰啲小小家家嗰啲咁嘅親中分子啊，嗰啲咁嘅報紙就話小心啊，後邊有美國 CIA 喺度啊，係嘛？教啲韓龍喺處咧，啊呢個咧個個綁住條頭巾啊，喺度咧係面對香港嘅防暴警喺度食催淚彈啊！嗱，你教壞啲細路啊！細路完全睇咗世貿嗰次會議啊，韓龍同埋警察衝突，於是照版煮碗啊！ 喂，你啲咁小家嘅眼界，你点学人去搞国际关吓呢、啊這个贸易城市啊？系嘛？喂，你睇人哋新加坡，如果你讲个会展旅游啊嘛，人哋抢晒你啦。你跟住韩龙嗰镬嘢啊，世贸啊，系嘛？船头惊鬼，船尾怕贼，道道都系阴谋论，道道都鬼影重重。一阵又话美国有嚟搞嘢，一阵又话香港班黑暴咧喺度咧学习宪兵，系又点啫？系嘛？喺一个多元化嘅社会，你惊乜嘢啫？吓、啊，嚟新加坡又唔见韩龙即系搞事，冇噃？有冇啲反全球化、反 Donald Trump 嗰啲人啊？有冇即系搞啊？新加坡北边就系马来西亚，南边就系印尼。喺呢个以色列遭到哈马斯恐怖政权啊袭击嘅时候，你见唔见新加坡有度喺度揈三色旗啊？冇。你见唔见啊？大陆嗰啲战狼啊，喺新加坡佢哋组成呢个侨社啊，然后咧揸住支五星旗喺乌节路嗰度庆祝十一中国国庆啊？冇。点解冇啊？佢一早已经幕后将呢啲化解于无形。点样化解啊？佢唔使话俾你听，呢啲系佢里边治国嘅诀窍，系嘛？你特区政府唔系啊嘛？啊，日日喺度讲软对抗啊，啊呢个美国佬喺后边颠覆啊，系嘛？一定要啊，要除恶务尽啊！喂，新加坡系唔会讲呢啲嘢噶，新加坡咧系唔会话俾嗰啲人听嗱，呢度有国安法啦，你小心啊！啊，你嗰啲走嚟开会，你唔好乱嚟啊！啊，你嗰啲投资者，你小心，你啲电话会俾人偷听啊！是不是偷听一件事，但是人家不会日讲夜讲，是吧？那你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你要 KPI， 你要交货给阿爷，你要给你的阿爷看你们是做事，于是就日讲夜讲，日讲夜讲，人家资金就不来咯，是吧？人家新加坡不用讲的，做呢是做得非常之阴柔的，是吧？那人家就有医疗旅游咯，你有没有医疗旅游啊？讲了很多年了，是吧？你的医疗旅游咪又是大陆的暴发户，你的医疗旅游做不做都吸引全世界啊，是吧？但只是一样东西，现在你就算是靠大陆，大陆没有安乐死的嘛，你够不够胆在香港玩安乐死先啦，是吧？收回100万一个啊，是吧？ 举一个例子， 移植你就不够大陆来啦，你安乐死是不是可以爬头啊？变性手术你是不是可以爬头啊？大陆有13亿人，系嘛？个好多人想变性啊，女变男，男变女，你可唔可以做变性医疗旅游啊？乜都唔够胆，又喺度做埋啲咪咪摸摸、夜缤纷啊、庙街啊、啊睇熊猫啊呢啲咁嘅小儿科嘅嘢，你梗系睇在新加坡学者眼中啊，即系得啖笑咯，系咪先？ 嗱，陶生，其实仲有一个角度嘅，因为新加坡同香港咧，本质上系有啲类近，类近嘅地方，因为地方细。而且面對周圍的競爭，咁所以佢個旅遊定位咧，依位黃教授講咗，一早已經定位咗喺頭先我講嘅 MICE 部分，同埋一個花園城市嘅稱號，呢個大家都知道噶啦。嗱，仲有一樣嘢咧，大家要留意嘅，新加坡佢而家吸納嘅係高端、高消費同埋咧世界級嘅遊客同埋呢啲會議嘅主席。咁所以阿黃教授講咧，譬如話遊艇展，佢吸引嘅好多係遊艇公司嘅老板啦，而佢要招呼客人之下咧，系全部都系高消费。咁呢点好重要，因为点解咧？嗱，你对比翻香港，香港就对于嗰啲穷游大陆客咧，特种兵咧，就觉得来者不拒，又觉得买支水咧都系又对经济有益嘅。但系你睇下新加坡有冇吸纳周围，例如马来西亚、印尼低收入嘅人啦。嗱，佢周围大把呢啲咁嘅客源啊，但系新加坡面对。是啊，他面对的他不会向这班呢，我不要说低端，我叫低消费的人呢去张开他的这个旅游之门呢。新加坡是不会针对他们去做任何的设施，他是用价格，用价格啊去做了一个筛选。任何做生意的人都知道，价格是作为拣客的一个很重要的门槛。新加坡是面对国际，面对国际是什么？就是除了欧美、日本呢啲高消费嘅国家，同埋佢哋里面都唔要佢哋嘅穷游背包客，佢哋要佢哋系一啲咧头先讲嘅高端嘅企业嘅游艇名标名车级公司嘅老板，同埋佢哋嘅客人。嗱，呢个就系个分别啦，因为佢知道个旅游资源有限啦。譬如黄教授讲，早期佢哋推行过呢个医疗嘅旅游，但系考虑到咧可能会对于新加坡本地嘅人口咧造成一啲影响。於是佢哋漸漸都會放輕啲，而 而集中翻头先我哋讲嘅 MICE， 因为佢知道如果你无限无休止咁样去开拓一啲旅游资源俾其他国家嘅人，特别系低端嘅客人，你会对本土啊佢哋自己嘅国民嘅生活质素咧系会有影响嘅。呢一点咧，作为一个普通嘅一个经济学嘅研究都会知道呢个分别。而家香港就系放弃咗质素而去迎来呢个咁嘅量，只要多就当赢。但新加坡啱调转，佢而家放弃个量，佢唔要咁多人，佢就要高质素，可能一个人嘅消费抵100个或者1000个呢啲穷游特种兵嘅消费。呢个就系新加坡嘅国策，亦都系佢哋优胜香港嘅地方咯。 人哋咧，黄教授仲讲啊，佢个品牌理念就三个字 ：Made in Singapore， 进一步推广新加坡。身为大自然中的花园城市，是来到参与国际多元文化这个形象共建 Made in Singapore， 你够不够胆说 Made in Hong Kong？ 为什么他打造 Made in Singapore？ 他不是看死你中国香港特区不够胆理直气壮说出来说 Made in Hong Kong， 你够胆吗？你不怕港独吗？这个是不是隐性港独啊？大陆啊，喺60年代暴动之后啊，都已经喺度推广叫爱祖国用国货啦。嗰阵时啊，麦理浩嚟到香港做港督嗰阵时啊，系搞个叫香港节。香港节咧系配合工展会嗰阵时咧，香港殖民地宣传咧就系话叫香港人用香港货 ，OK。而啊，嗰班大陆啊，嗰啲咩中国国货公司啊、华丰啊、新中华、大华。就话叫爱祖国用国货，叫嗰啲细路仔咧，尤其系基层嗰啲，冬天嚟咧就走去国货公司买棉胎啊，知唔知啊？咁又玩具咧，就系中国国货公司玩具部啊，系咪买嗰啲木制啊，嗰啲剑、雌雄剑啊，仲有好多嗰啲玩具啊、食品啊、咩咸金骨啊呢啲咧，大地牌蓝扯裤啊同白雪衫啊，呢啲都系一场政治角嚟。新加坡夠膽理直氣壯話 Made in Singapore， 你就唔敢，所以呢樣唔敢，嗰樣又自我審查，呢樣做咗出嚟又話阿爺驚，咁你咪咪咪摸摸沉咗落去玩煮飯仔玩泥沙咯。 個分別喺邊度咧？ 你有幾好啊？英國人幫你發現咗幾好啊？嘅天然良港嘅優勢啊，喺度俾你敗曬。人哋新加坡一樣係來佛士發現㗎。你香港是呢个二律船长啫，系咪起步点大家同一样嘅？点解你而家咧系炸得咁交关咧？系咪，鲍生？ 嗱，呢个牵涉过佢哋个思维嘅问题。嗱，我用翻我十几年前咧做一套无线嘅台庆剧《珠光宝气》嘅经验咧，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当时咧我自己亲身参与咧，去揾呢类咁嘅游艇啊、名车啊、钻石嘅 sponsor。咁当时咧，其实嘅 TVB 咧有啲似而家特区政府嘅，佢哋嘅思维都比较传统，佢觉得咧如果有呢啲游艇、名车、名表、名牌衣服咧嘅赞助咧，佢应该系要收呢班客户嘅钱作为宣传，佢觉得自己嘅剧集可以帮佢哋 promo， 但佢哋唔记得咗咧，嗰啲游艇系国际顶级嘅品牌，例如新 Sika 呢个好出名嘅游艇，你有钱都要3年5年之后先订到嘅。仲有 Ferragamo 啦，有 Cucci 啦，呢啲品牌，仲有一啲咧国际嘅名车 Bandy 嘅赞助。咁你谂下，如果作为一个即系比较思想灵活嘅，佢会知道有呢啲品牌嘅赞助对个剧集嚟讲系产生咗个作用，于是咧就可以提升你个剧集嘅级数，于是你可以揾到国际级嘅 sponsor 再投放入个广告里边，例如后来嘅 American Express， 即系美国运通就。过千万的赞助，咁呢个咧系当时我自己亲身参与，但系咧最后呢个因为 TVB 咧，佢哋自己本身嗰、那个即系佢哋嘅客广告部嘅思维，觉得有啲名牌如果唔俾钱咧，佢哋唔会俾佢哋嘅衫咧喺个节目里面出现，而放弃咗咩咧？放弃咗一啲 Gucci 啊、Ferragamo 啊呢啲意大利、法国嘅品牌嘅 sponsor， 咁我觉得好可惜嘅。嗱，而家特区政府有啲似啦，佢点解唔搞呢啲游艇展啊、飞机展咧？佢覺得咧應該係要收水嘅，即係話咧你哋應該要俾錢我哋嚟依度搞，我嚟配合你，因為我哋香港咧係一個國際城市，巴巴巴。